我猜不着， 猜不着啊、哎、老奶奶您看 这孩子 乖孩子。

看，找对了人了， 找对人了， 不刘宝忠了， 刘宝忠， 我们哥俩那交情，就差长一个脑袋了。 是啊， 您不想让春孝当您儿媳妇吗？ 想啊， 这事儿您交给我， 交给你了， 我准给您办到了。我要是有一点含糊，那就算我栽了。 老范 啊， 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，往后啊，我可白不了你。 往后， 嗯。 哎呀，这个玉泉山的水倒甜呢，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您看那烤鸭店的鸭子够多肥呀， 嗯， 干瞧着我吃不上啊。 老潘呐， 啊， 听你这话茬这是想吃烤鸭？ 可不是吗？ 哎呀，想吃烤鸭子就说话了。哎，你提那玉泉山的水干什么呀？ 是 你就说想吃烤鸭子不就得了吗？ 是 想吃烤鸭子， 烤鸭子， 陈记得的， 您请客， 走，我请客， 我饶您一顿。 什么呀？不就想吃烤鸭子？ 吃包饺子，吃了饭再走。 哎， 帮丈忙擀皮儿去。 哟，我怕擀不好啊。 哎呀，什么擀的好擀不好的？哎，这儿啊， 嗯， 待会春盛还加了。

求救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爷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？